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三十八集，东树手握酒杯，环顾室内， 真安静。在这么安静又大得离谱的房间里，首相会想些什么呢？ 成灾呼了口气，表情缓和下来。 首相不会一个人待在这个房间里，只是在客人来的时候才会使用。 啊，是吗？ 首相在官邸有办公室，据说他在那儿写演讲稿。 写稿的是秘书吧？ 也有那亲自写的，据说大月首相是自己写，他说重要的场合更要自己写。 东树回想起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大月的样子，大月常被揶揄为只凭爱上电视、擅长作秀来维持支持率的政治家。 P13 现象这件事，首相不用说，大臣和高官们也是知道的吧？ 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在官邸的会议室建立对策总部， 但没让国民知道。你觉得是为什么？ 资料上写了呀，会发生时间跳跃，但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，所以为了防止混乱，便作为绝密。官员们也不是都知道，只有极少数的高官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何赖说过，黑社会高层似乎也知道，可能是从来往密切的官员那儿听说的。 首相他们知道，在那十三秒里死人不得了，可还是隐瞒了。 成灾抿了口威士忌，撇了撇嘴。 身为一国之长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处理办法。如果不明不白就公开，肯定会发生恐慌，甚至可能会因此造成损失的。 那他就没考虑过那十三秒里死去的人吗？ 当然想过，所以采取了种种对策，例如防卫省和警察厅发出通告，要求在那十三秒不要让部下执行有危险的任务。这个通告也发到我手上了。 东树抬起脸注视着哥哥。 接到通告后，你还是把逮捕罪犯放在第一位吗？ 因为不知道详情，大概刑事部长也不知道。对我来说，如果没有解释理由，单单说不要执行危险任务，我是不会眼睁睁放走罪犯的。 如果知道了详情呢？如果你知道死了就会发生悖论，被甩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，那样你还是将逮捕罪犯放在第一位吗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昔日的警视厅管理官沉默了，他思索着皱着眉头开了口。 这一点事到如今我也拿不准，这样超自然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相信。也许不相信，最终还是执行了逮捕行动。由此可见，我立功心切的心情跟别人一样，结果呢就遇害了，出现在了这里。就我而言，事前知道不知道那都是一样的。 东树把玻璃杯放在桌面上，两手放在膝头，挺直腰。 你的判断没错，你绝不会让部下冒险，这跟 P13 现象无关，你当然也会保护好自己，应该已经有了在此基础上的行动计划。 所以 你之所以在这里。 东树做了个深呼吸，然后继续说， 是我造成的。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？ 你胡说什么呢？ 不就是这样吗？因为我擅自跳上劫匪的车，出现在你们面前，你不得不冲出来，所以就被击中了。 行了，那些别再提了。 怎么能不提？ 东树拍打桌面。 如果我不多此一举，就不会出现那种局面。我被杀是自作自受，可哥哥你…… 我说了，不要再提了。 成灾转过脸来，神色严峻。 事到如今说这些又能怎么样？能解决什么吗？ 虽然不能解决什么，可不说的话， 不能安心又能怎么样？有任何好处吗？会让我返回到原来的世界吗？ 东树闻言低下了头。 做不到，不能。 那既然这样，就别来这种无聊的忏悔。我不想听你的反省，也不关心你安不安心。你有精力烦恼这些，不如考虑一下今后该怎么办。我们有的只是未来，过去已经消失了。 成灾低沉的声音震荡着房间里的空气，同时也撼动了东叔的心。他不得不再次深感自己的愚蠢。他发现，虽然从小就一直被告知人命关天，自己却一点也不理解此中的意义。听见成灾叹息，东叔抬起脸，不由得一震。哥哥的表情令人意外的平静。 实话实说，尽管我不像大家那么悲观，但现在我也是束手无策。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我们算是幸运的。 幸运？ 你想啊，我们兄弟本来都死了，不能像现在这样一起喝酒说话了，但你看我们还活着，拜 P13 现象所赐还能这样活着，这可实在太幸运了。这个世界的确很严酷，但它绝不是死后的世界，也不是地狱，这里是我们抓住未来的地方，你不觉得吗？ 东树注视着成灾，不禁浮现笑意。 真的很佩服你的坚强，我实在没办法像你那样思考问题。 跟坚强没有关系，我只是不想后悔罢了。 可这就是坚强啊。 东树心里想，但还是选择沉默。杯子里的威士忌没有了，他站起来。 要去睡了。 你呢？ 我再喝一点，有许多事情需要我想一想。 好。 东树走向门口，这时从外面传来小跑的脚步声，他打开门，见荣美子正好从面前跑过。 怎么了？ 正好蔡蔡梅小姐不见了。 荣美子喘着气说。 什么？ 刚刚她出了房间，我以为是去上洗手间，但又想起她之前打开了冷藏箱，就有些不放心，赶紧查看了冷藏箱，才发现注射器少了，本该有五个的，现在只剩四个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成灾从东树身后问。 大概20分钟之前吧，我跟明日香在找她。 我们也去找。 东树对成灾说道。 不，这里交给他们，你跟我来。 去哪儿？ 之前他也有一次去向不明，他应该又去哪儿了？ 东树也赞同。 他工作的医院吗？ 以他的速度应该走得不算太远，我们追得上。 好。 将宅邸交给荣美子等人，东树和成灾一起走出官邸区。前方漆黑一片，是荒凉的废墟，道路已不复原貌，不知何处便隐藏着死亡陷阱。二人抑制住奔跑的冲动，小心留意着脚下前行。首先去皇居，沿着右侧为皇居的内窟大道北上，是前往蔡蔡美工作的医院最便捷的路径。成灾边走边说道。 她男朋友也在医院，应该是一位医生。 所以她要去医院。 失去生存希望的最大原因是失去了爱情。 东树点头同意。他用手电筒照射着前方，二人没花多少时间就来到了内窟大道。这是因为官邸周边汽车不多，地震洪水的破坏也小，但内窟大道平时是城市里交通流量最大的道路之一。路上不出所料，坏车堆叠，而且还堆着洪水冲来的东西，要跨越并非易事。二人没有过内窟大道，而是径直北上。不久，前方出现了忽隐忽现的亮光。 哥，在那边。 成灾已经注意到了。蔡蔡梅所在的地方是半藏门附近，由这里去新宿方向的路向西延伸，但沿路出现了坏车墙，所以蔡蔡梅没有过马路。 蔡蔡梅小姐！ 成灾喊道，他用手电筒照过来，一脸恍惚。东叔二人上前去时，他扔掉了手电筒，从口袋里取出了什么东西，熟练地摆弄着，但看不清在干什么。二人进一步走近。 别过来！ 程在用手电筒照过去，蔡蔡美卷起了袖子，另一只手上似乎是注射器，里面的药大概是琥珀难解。 蔡蔡美小姐，回去吧。 为什么？ 蔡蔡美难受地皱着眉头。 你为什么追到这里来？ 因为担心你，当然要追过来。不一直都是这样，任何人不见了都要去找他。 你们别管我。 那可不行，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。 蔡蔡美摇头， 别再当我是伙伴，忘掉我吧。我这样的人没有了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反正我能做的事情谁都能做，求求你们别管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成才先生。 即使有人能代替护士，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，你只有一个。 那我的感受呢？我非得为大家而活着不可吗？就算是没有希望的活着，就算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成才先生，以前你说过，只要活下去就能找到一条出路。你说我们是忽然消失的，也可能忽然出现，但其实根本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为什么非得活下去不可？为什么不能死？ 悲痛的呼喊仿佛勒紧了东叔的胸膛。的确，以现在的状况命令别人活下去实在是很残酷。 我没说不能死。 蔡蔡美闻言颇感意外，东叔也不禁望着哥哥的侧脸。 我个人认为自杀不好，但不想把这想法强加给你，因为这里需要抛弃所有既有的概念，所以这不是命令，是我的请求，是我在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活下去吗？ 蔡蔡美手拿注射器难过地思索着。 为了什么？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？ 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你死了我们一定会很伤心的。我可以断言，这才是最不好的，请不要让我们难过。 像我这种人死了， 我会很伤心的。 承载的声音干脆有力。 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也许会跟失去了心上人的你一样，变得很绝望。 蔡蔡美歪着脸，扭动身体。 你这样说，那不一样，承载先生。那不一样， 求求你。 成灾向他鞠躬， 请再努力一把，你有死的权利，随时可以去死，但是请你不要现在死，为了我请你不要死。 成灾的话里隐含着对蔡蔡美的爱，东叔不明白那是不是爱恋，可那些话并不仅仅是为了制止蔡蔡美自杀而说的，承载的一举一动透露了这一点。蔡蔡美低下头，拿注射器的手耷了下来。承载慢慢走近，伸出右手， 来，把它给我吧。 你这样说，太狡猾了，承载先生，你太狡猾了。 蔡蔡美流着泪把注射器递了过去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